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暂时情况我们了解了，如果有需要还会要求你配合。 新建例行公事的交代了一句，站起来拿过复制的笔录看了一眼，确认没什么问题，拿去给常威签字。 行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再联系我。 常威态度一直很配合，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新建一眼。 这案子当初是纪兰检察官诉的，你们也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情况。 他说完就走了。新建跟复制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，纪兰这个名字他们并不陌生，去年受过嘉奖，年初刚被调到监察局。比起复制，新倩的表情更复杂一点，他看着手上的卷宗，眼底有一抹色彩一闪即逝。常威走后，时间差不多也就下班了，复制收拾好东西看了新倩一眼。 走吧，我送你。 新倩眉头一皱， 我直接回家，不用了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复制的背后僵了一下，但是随即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尽量平静地看着对面的男人。 我送你过去，晚上就别回来了。 他态度很坚持，新建觉得自己情绪里有一部分已经快要遏制不住了，急切地想要冲出来。两个人僵持的对面站了半天，复制能够明显地从新建的眼中看到压抑不住的烦躁和排斥，他们两个都在等对方开口往后退一步，但是偏偏谁都没有开口。办公室里一时间气氛僵到了极点，僵到最后新建率先打开了门。 算了，回家。 没等身后的复制，直接就那么走了。复制掏出烟想点，但是最后只是攥烂在手里。他下意识地咬紧了后牙，然后长出了一口气，锁好办公室，追出了办公楼。一直到打开家门的那一刻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复制看着新建进屋之后，烦躁地把外套脱下扔在沙发上，然后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关上门，往里走了两步。 我先弄点吃的。 你别管吃的了，今天这话不说清楚，咱俩谁也吃不下去东西。憋了好几天了，有什么话一口气说清楚，这么下去都得玩完。 他的语气里已经找不到半分平时里那种不紧不慢的笃定了。连日来各种各样的压力把新建已经逼到了一个顶峰，生活里本来固有的节奏突然被人打破的感觉非常的差，忍到现在他纯粹是靠着自我催眠的方式在控制而已。复制没去看他，也没做什么反应。他听着新建的话，皱起眉，闭上了眼睛，抗拒身体里叫嚣着要爆发的烦躁。但是新建却不想再这么粉饰太平下去了，他拽着复制的手又用上了几分力，语气加重地叫了一句 复制。 下一秒对方突然就爆发了， 别他妈叫了。 复制转身推了他一把，隔开两个人的距离，双眼里燃着的全是愤怒。他瞪着眼前的新建， 说清楚，跟你这种人说话有用吗？你听人说吗？别人的话在你眼里就跟放屁一样。新建，你这种人根本这辈子都听不见别人的话，说什么都白搭。 烦躁地踹了一脚旁边的柜子，复制一直忍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忍无可忍了。 我操你大爷的，新建！ 继续说。 新建被骂的脸色一下就僵了，他怒极反笑。 你老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做事从来都不跟人解释，你也觉得不需要，但是你想过其他人吗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跟个男人在一起，每天就是吃吃饭看看书，然后晚上滚到床上干一干就完了？我操，什么都他妈自己做主张，你眼里除了你自己谁都看不见。 复制这句话说完，新建也急了。 我看不见？复制，你他妈再说一遍。我不告诉你是我不想一堆人跟着我操心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，我不需要，听懂了吗？我不 不需要你们跟着瞎折腾，找处长我自己不会去找，用得着你去说？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福志，咱俩就算在一起了，也不等于以后所有事情都得摊开来。男女结婚都还有私人财产和隐私权，换了谁都一样，这他妈跟男女没关系。 问你意见你还会找吗？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？ 那就他妈的别找。 新建怒极了，一拳砸在旁边的门上，砰的一声，震得屋子里几乎共鸣一样的都在回震。他拳头握得青筋都绷起来了，浑身都在压抑，两个人剑拔弩张的气势似乎下一秒就要开始动手了。傅志第一次看见新建急成这样，他突然觉得两人这样实在太扯淡了。扒了扒头发，他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，语气也跟着软了下来。 新建，你这辈子没怕过吧？啊！ 说完，他自己都笑了。 我估计就算以后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天大的事在你眼里都不是事儿，全都是别人小题大做。但是我怕过。 喃喃自语的语气看起来更像是在自言自语。傅志干脆把脸埋在双手里，语气疲惫的一点点把自己这几天的恐惧扒开来。 我告诉你，害怕就是你吃不下去睡不着觉，睁着眼睛都能看到你最害怕的画面在你眼前一遍一遍的重演，想喊也喊不出来，想久了就浑身哆嗦，心里就跟灌满了水泥一样是实的，多喘口气你都累得慌。以前看见人能被吓死都觉得窝囊孬种，但真摊到了你身上，其实还不如死了呢。第一次你被一堆人带走然后音信全无，第二次你和庄一伟一声招呼不打的跑去医院里找证人，这是第三次。 傅志的声音很闷，满满的全是疲惫。 我他妈都觉得我有病，知道你烦还上赶着要跟着，就是…… 话说不下去了，最后傅志只能叹口气，闷着不再说话。这种无力感在不甘心之余还有点难堪，傅志觉得现在自己这德行根本有点自暴自弃了。他闭着眼睛，体会着从头顶开始向周身蔓延的那股眩晕感。等这一阵都过去，才听见新建的声音。 傅志，我不是不知道你担心，但你这种担心有点过了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有些事儿根本就不是跟人分担的，就像你不是也什么都不说吗？这些话没到我们今天这个份上你根本就不会说。之前你喜欢我也一样是自己就决定了要怎么做，要不是我坚持咱们俩也就完了。你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不是也没得选择？福志，咱俩都是一样的。 说到底，个性都太强了，只是他强在看得见的地方。福志喜欢凡事都憋着，搞到最后就是这种结果，两败俱伤，谁都不好过。新建往后一步靠在门上，脾气发出来之后，没有觉得痛快，反而觉得更加烦躁了。 我出去抽根烟。 他摸过旁边的烟盒，拿出了一根烟，犹豫了一下，开始打开门。傅志听见关门的声音，慢慢抬起头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他有点后悔了，当初就不该一时冲动的跟新建把话说明白。对方脑子不清楚，他竟然也跟着犯糊涂了，一个直的，一个弯的，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想当然的就开始了，结果是搞得狼狈不堪。新建没办法跟男人在一起，即便他说他考虑清楚，但事实证明他做不到。心里压着的全是烦躁，傅志右手使劲地握了下拳，再无力地松开，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，一时愣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然后很突然的，他站起来冲到门口，打开门想往外追的时候，看见了楼道里站着抽烟的新建。对方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正好抬头，两个人视线撞在一起，一个狼狈，一个诧异，然后一个苦笑，一个皱眉。傅志觉得很累，他开着门靠在门框边上， 瞪着地面上一处细微的痕迹不动，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很轻地叹了口气。 等你这件事过去，我就搬回院里的宿舍。 不是疑问句，只是简单的陈述。复制嘴角的苦笑，也不知道是笑话自己还是笑话眼前的这种情况。他就这么靠着门边等着新建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也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。而门外的人始终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。